第一首歌曲叫做《不要怕》，是来自于彝族的音乐作品，作词作曲莫西子诗。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不是原作者的声音，而是一个叫做瓦奇伊和的演唱。其实这首歌早在2008年就已经创作成了，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要怕》，被翻译过来的歌词表达大概的意思就是莫西子诗想要跟每一个听过这首歌的人说这样的话，无论你在生活当中遇到多大的困难，不要怕，一切都会过去，春天已经近了。莫西子诗在我心目当中应该算是吃过苦，然后属于大器晚成的这种吟游诗人。这首歌好像应该是2012年我们就听过了，因为吉克隽逸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唱这首歌，一下子就让这首歌成为大众痴迷的这种状态。那个时候大家还不太知道幕后的英雄叫莫西子诗，直到2014年他参加中国好歌曲，然后唱了那一首《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获得好评，迅速走红。莫西子诗一提到这个名字，可能会有很多人会想到，哦，原生态很有诗意的声音，甚至还会有人说，哦，他的演唱属于那种不加修饰狂放的表达。今天我就看了很多有关于他的信息，当然我跟他私底下是认识的，而且一起合作过很多次，还有他的微信，我就翻看了他的微信朋友圈，我突然发现其实他是一个比较专注音乐本身，比较纯粹的一个音乐人。当然我觉得网友表达的也非常有意思，其中有网友说，你们能够想象诗人孩子抱着吉他唱歌的样子吗？大概就像莫西子诗这个样子吧。还有人说窦唯的乐手不会差，而我说实话，我提到他，如果没有跟他合作，我可能第一印象就是他参加比赛唱的那首《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歌里有唱，不是你亲手点燃的那就不能叫做火焰，你呀你终于出现了，我们只是打了个照面，这个心就稀巴烂，整个世界就整个崩溃。非常直接的表达，但是却可以直出人心，这算是他积蓄许久的一种情感的宣泄，倒是留给很多听过这首歌的朋友极深的印象。我觉得在生活里头，莫西子诗是不太喜欢被人称之为民谣歌手，他有个汉族的名字叫做莫春林，他说自己是山野农夫，而这位来自于大凉山彝族山野农夫，名字里有一首诗，似乎就天生就带着诗意。想要在这时间来听我们前面提到的这首歌曲《要死就一定死在你手里》。其实我今天一直在纠结，到底是听他自己演唱，还是听谭维维的版本。后来想，还是听他自己的版本吧。 不是你亲手点燃的，那就不能叫做火焰。终于出现了。

首《返璞归真》Return to Ellison 是1996年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宣传歌曲。我每每听这首歌都相当激动，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因为这歌开场和中间都有我们阿美郭老的声音，非常激越。每当听这样的声音响起，我都会有一种情绪难平的这种状态。我就在想，兴许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种返璞归真的梦想，然后我今天坐在这里听这首歌，我想起了一首诗，罗马尼亚女诗人安娜布莱迪亚娜，她曾经写过一首叫做《应该》的诗，翻译过来大概是这样的中文：也许我们生下来就该是耄耋老者，携带着智慧来到人间，这样我们便能够决定自己在世上的命运，便能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就选择好毕生的道路。我们只需从容地行进，日益年轻，日益强壮，抵达创造之门时成熟而又充满活力，然后在爱中步入豆蔻年华。儿女出生时，我们已经成为孩童，那一刻年长的他们会教会我们咿呀学语，会哼唱着摇篮曲陪伴我们进入梦乡。我们渐渐消隐，渐渐缩小，小如葡萄，小如青豆，小如麦子。听着前面那样的古曲哼唱，然后看这样的诗句，你是不是觉得生活当中所有的烦心事都没有了？延续这种听歌的心情，我们继续往下听，来听胡德夫在经典咏流传现场演唱的《来苏秋思》。 一来哟， 说爱，你那呀那哦，你那呀。 怎么样？这样的声音是不是可以称得上是天籁之声？这是来自于胡德夫老先生在经典咏流传现场所吟唱的《来苏秋思》。这首词是取自于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满满的乡愁的一支曲子。而在这档节目当中，胡德夫老先生的声音一传出，立马就有网友说他老人家唱出的是来自于宝岛的乡愁。而我今天坐在这里听到这首歌这样的声音，想到的是很多年前看柴静的书，他好像就曾经在他的书里写过白岩松非常喜欢胡德夫，说白岩松喜欢听胡德夫唱那些不知名的古调，然后因为他柴静也突然好像喜欢了这个胡须皆白的老先生，说喜欢他一架钢琴唱匆匆。这首歌里有唱这样的歌词：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韶光逝去无影踪。他说听到这样的歌词，你恨不能给他跪下。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匆匆》。 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朝光逝去无影踪。人生本有尽，宇宙永无穷，匆匆匆匆，匆匆为何人生凉，要学我们老祖宗。人生啊，就像一条路，一会儿西一会儿东，匆匆匆匆。光阴莫放手，匆匆匆匆，莫等到了尽头，望叹痴心成空。人生啊，就像一条路，一会儿西一会儿东，匆匆匆匆。人生啊，就像一条路，一会儿西一会儿东，匆匆匆匆，匆匆匆匆。 都想尝试，什么都想探索。好天气，去散步；阴雨天，看书写字。然后等待每一个新的一天的开始，在下一个20岁来临之前，做一个幸福的凡人。热情不减，好奇不灭。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每晚0点，王平与你一起聆听生活之美。 如果没有遇见你，

山竹才香，窗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划向梦里的他，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呀，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 作词作曲，然后是1996年热播的电影《衣锦还乡八两金》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描写的是洪金宝从美国打工归来，在内地故乡寻亲，与女主角张艾嘉之间的纠缠爱恋故事。电影在接近尾声的时候，张艾嘉一身嫁衣，带着洪金宝用自己的八两金打造的嫁妆， 乘船远嫁三藩市，洪金宝奔走在岸边，骑车追逐，登上高坡远眺，此时便想起了这首歌，真的有一种年华如水，爱情四周，歌曲悠扬飘荡在水面上，我觉得给每一个看过这部影片的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而这部电影《衣锦还乡八两金》是女导演张婉婷作品《移民三部曲》里面的第三部，罗大佑为这部影片做了所有的配乐，同时还撰写了主题曲。我觉得在罗大佑为这部影片所创作的音乐里面，他的感觉和心情是跟导演一样的，都是在探寻咱们中国人的根，都在想从电影也好，或者是音乐歌声也好，不同的艺术形态里面来探寻咱们中国人在离开家乡以后，在海外渴望落叶归根的这中间的许多心情。沿着这种心情，我觉得我们继续要听到的应该是罗大佑的这首《乡愁四韵》了。这首歌词是出自于余光中的诗。说到余光中老先生，我最爱的就是他的寻李白，最喜欢的就是那句酒入豪肠，七分酿成月光，余下三分笑成剑气，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那样的大气磅礴，那种奇伟瑰丽，真的有李白之一峰。当然我也比较喜欢这一首《乡愁四韵》，是一首弥漫着乡愁的诗，先生郁郁其中，字字皆是思乡意。这首诗分为四节，长江水，雪花白，海棠红，腊梅香，这样的意象循环往复，续之又来，如同乡愁缱绻缠绵，不绝如缕，让人觉得美无尽，哀伤无尽，无奈也是无尽。就来听这首《乡愁四韵》。 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那酒一样的长江水，那醉酒的滋味是乡

到这首歌名叫做《奇妙能力歌》，是陈立自己作词作曲的音乐作品，收录在他2015年所发行的专辑《如也》当中。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就是简单的曲调，清新的歌词，伴随着吉他的拨弄，有一种似诗非诗的感觉。而陈立在表达这首歌的时候，他的声音就像是一个没有被打磨全的钻石，真实但是却有缺陷，没有一点隐饰。陈立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另外他身上的那种江湖英气更为淋漓尽致地把诸多的这种意象就堆积在感情线上。这首歌曲当年是入围了第四届阿比路音乐奖最受欢迎民谣单曲，并获得了第五届阿比路音乐奖最受民谣单曲。想要在这时间来听他最近这段时间大火的音乐作品，叫做《小半》。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他，是明是暗，笑自己情绪太泛滥，心知敏感，自嘲成习惯，多敏感又难缠，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你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黯淡，纵容着任性的碎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